北京时间19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还记得许多年前的承诺， 把所有的春天都揉进了一个清晨。 你好，挑战新歌声了解一下吗？挑战新歌声2018春夏大秀火热来袭， 火热来袭。 本期依然主打经典款加走秀款，原创音乐人、网红达人带来现场精彩演绎。每晚8点到9点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有梦想一起唱。 漫游嗨翻天， 漫游嗨翻天， 漫游嗨翻天。 这里有最人气的声优， 大家好，我是山心， 我是黄真纪， 唱剑。 大家好，我们是七朵 Seven Sense。 Coser。 Hello， 大家好，我是沙漠龚一杰。 舞剑。 哈，大家好，我是兔兔。 还有最有趣的二次元话题， 经受的所谓的这个三大法宝就是友情、努力、胜利。 我一直都很喜欢初音，就像以前初音的歌把所有的歌都下 跟 MM 是一个比较困难的一个技巧，它对颜色的这个。 2018每周日晚7点，和小美一起打破次元壁。 您好 ，Music 智能选歌机器人为您服务，请输入您的听歌偏好。 最热、最新、最好听。 正在分析数据，请稍后。9 8 2，分析成功，已为您打开 FM 98.2。 活力 Music 课，我知道你想听什么。 论精神教会 ，We know it， 请自由发挥 ，Don't hold it。 The whole world 都开场，视线快把高人弄掉，主动是拘束的解药。We make daddy， 我们一出现焦点就和别人无关。 不用推荐，不用推荐。 We wanna bop, bop, body in the house. Shake your bop, bop, body on the floor. On the floor. 阿妹，我们自由行， 现在把钱选出第一。 Girls, we could be your mad daddy. Oh oh oh oh, be your mad daddy. Oh oh oh oh, mad daddy. Oh oh oh oh, mad daddy. 'Cause we could be your mad daddy. 不习惯，不习惯，不习惯，不习惯去假笑。太困难，太困难，太困难，太困难，想睡觉。 原因看着全是不是大你不是你 Oh God， 也是标记 MVP， 是否标记 Eyes on me。 我们一出现焦点就和别人无关， 不用 crazy， 不用 crazy。 如果太靠近可能会失去安全感。 Baby 别再寻找了陷入温柔的泥潭，想逃离变得很难。 永远伸手能解除防备，不管多沉沦都来个新鲜 ，Never get down。 We wanna bop bop body in the house， 伸出 bop bop body on the floor。 阿妹，我们自由行， 现在把钱伸出第一。 Girls, we could be your mad daddy。 Oh oh oh oh, be your mad daddy。 Oh oh oh oh, mad daddy。 Oh oh oh oh, mad daddy。 Girls, we could be your mad daddy。 房间没旋转，就像一场预知死亡秀，每个 bad bad 的光太昏暗，出现幻想，时间写穿上。3, 2, 1。 把你们包围，故意我 友们的光辉就能突出头尾。 Joey， 想不是如果 Hold it， 如果将我封闭，让被封闭 ，Dead for real。 Say what？ We wanna pop pop party in the house， 随 着 pop pop party on the floor。 别管他被怀疑被打压，静下来听心底的回答，是什么失去了心会痛，你明白呀，告诉我这是梦吧，是我的梦话，描绘未来的那个充满我爱的诗的家，梦里所有挣扎破除了牙，你在哪里微笑看我，温柔地说来吧别害怕，变出你和我对话，哦哦哦，这残酷世界分秒有泪蒸发，那地会让你牵挂，别管他被怀疑被打压，静下来听心底的回答，是什么失去了心会痛，我知道啊，告诉我会实现吧，是我的梦话，描绘未来的那个住满我爱的人的家，幽默难开除了花，你在哪里微笑看我，温柔地说来吧别害怕，梦啊多少日夜辗转放不下，满腹心啊满喉音啊，初心爱意会实现吧，是我的梦话，描绘未来的那个装满我爱的所有的家，梦里所有磨难开出了花，你在哪里微笑看我，温柔地说来吧别害怕，说来吧别害怕， 活力的那刻每周新歌榜 第五名，李荣浩成长之重量， 重量丢了狂妄却不承担，故事的反转别太简单，我要求 四名，许嵩，如约而至。 等到秋叶终于金黄，等到花发悄然苍苍，我们相约老地方。等到人已不再奔忙，等到心也不再轻狂，我们相约老地方。等到记忆只剩精华，笑容不成伪装，我们 三名 Troye Sivan、 Ariana Grande Dance to This。第二名，穆小雅，可能否。 多早一点相信年少的誓言，能否不轻易说再见，能否慢一点感受岁月的缱绻，能否许我一次成全。可能我撞了南墙才会回头吧，可能我见了黄河才会死心吧， 一名薛之谦，那是你离开了北京的生活。 我以为我疯了，你在提醒我什么？你在故意招惹那些爱过的美好的快乐的不是施舍，我还是成长不说，我可以平静的就你离开了北京的 咖啡

刹那，来不及觉察，沉入眼，消散在这安静下。不寻找结局，到我想要，已经变淡了，不想问，不需要谁的回答。白驹过隙，欲哭多，谁又能够奈何？好结果，坏结果，随他去吧。寂寥我 遥遥相对，满天清辉，再从容看一遍浑若雨水，忍不住一时凭空依偎，岁月有痕都在心扉，行走在茫茫月光的中间，我不能久留于伤感，待天空云出寂寥，我发现你从未离开我身边。 讲真的， 会不会是我被鬼迷心窍了？